快乐电视台现在开始啦。 压力太多平一阵，放下电视里到底播乜节目，吃下软雪糕，揿下个 remote， 两个黑猫一对开声讲嘢，今晚个 show 极致劲，严阵废卫国大唱老兵咁酷， 骑起身呢位阿叔，我请你出， 气氛相当高涨，声音失控，和家人合演仔细记，和宝宝吃咖喱，便随。 组成咗经已有五年时间嘅当红亚洲人气偶像组合 Twins， 刚刚先至完成宣传佢哋第二张国语专辑《八十块环游世界》嘅宣传工作。今日佢哋又出现喺电台大姑妈 Mini 嘅叱咤乐坛，介绍佢哋06年最新嘅广东歌啦。每日都有排山倒海咁多工作嘅 Twins， 除咗要录音、拍广告、拍电影、宣传之外，仲会抽时间到老人院探望公公婆婆，为佢哋送上温暖。工作表排得密密麻麻， Twins 可以同 fans 见面嘅机会真系越嚟越少、哦。所以 I Love 电视台当知道 Twins 今日会到电台宣传，立即把握呢个机会派出采访队伍，邀请 Twins 接受我哋 I Love 电视台嘅独家专访。Twins 嘅2006年计划系点嘅呢？打开咗国内同台湾市场之后，下一个目标又系边度呢？阿撒娇嘅感情生活又系点呢？佢哋又打算几时结婚呢？有冇信心攞走乐坛颁奖礼嘅组合金奖啊？入行五年，而家嘅身家去到几多位数字呢？上一次喊系几时啊？有啲咩说话想同 fans 讲啊？ I Love 电视台今日为你隆重呈现 I Love Twins 最深情的专访。I Love 娱乐新闻台为你立即送上。 有啊， 有。 冤啊， 系咪？ 有节目实会遇埋你。 娱乐圈嘅大小事，我哋 I Love 电视台可以话系一网打尽啦，好啊 Pat。 系啊 Pat， 娱乐圈嘅怀旧热潮真系可以话系一浪接一浪啊。 系啊， 软硬天师喺红馆开 show， 开足十场，加完又加 ，fans 扑飞，真系扑到手都软埋啊。 系啊 Pat， 怀旧热潮啊，仲有另外一个浪涌紧埋嚟啊 Pat。 系乜嘢浪啊 Pat？ 龙虎门啊，小心个浪啊 Pat。 哇，真係會唔會太老土呢？剛才你一個踢 有個浪涌緊埋嚟呢幾個字都唔係正常講啦。 早前懷舊漫畫《龍虎門》改編而成嘅同名電影搞咗個試映會喎，被邀請出席嘅包括咗娛樂圈人稱鐵嘴雞嘅尹琴姐姐，我哋喺電話度同尹琴姐姐做到一個訪問㗎。尹琴姐姐你好。喂， 你好， 好唔好睇啊？龙虎门， 男人戏。 哦，你可唔可以讲一下咧？边一 part 你自己印象最深刻嘅呢？ 成班男人大假发咯。 哦，姐姐好似听你把声好似好不满咁、哦。 你知唔知睇到我个心咧系几咁唔舒服？你知唔知好唔舒服我？

有咩同大家讲？买嘢唔好用胶袋，如果你惯咗用胶袋，咁就唔好买嘢啦。咁啦，好冇？ 周生，我知你系城中名人啦。 我知。 我亦知道你系解谜嘅专家啦。咁我哋今日准备咗一个好深嘅谜团啦，想你帮我哋就系解答一下嘅。 有咩可以难到我？放马过嚟啦！ 啊，请你听一听以下呢个声带先啊，周生。 你鬼哥？你讲一次。你鬼哥？好，我要唱广东歌。广东歌系广东歌好听嘅。桂花桂花好听，香港就是一个咁多种唔同语言嘅都有人听歌嘅地方。 老公啊，佢讲咩啊？我想问。 系啦，阿周剧博先生，头先 Leon 其实系讲咩咧？ 头先我电话入可唔可以听多次啊？ 你桂花？你讲一次。你桂花？好，我要唱广东歌。广东歌系广东歌好听嘅，桂花桂花好听嘅。香港就是一个咁多种唔同语言嘅都有人听歌嘅地方。 咦？ 系咪有啲咩头绪啊？ 头先讲嘅嗰个系啊，阿 Leon 嚟嘅。 哈哈哈！ 广东歌有广东歌好听，国语歌有国语歌好听。这一句的金句意思是啦， Leon 唱什么歌都好听，是吗？ 多谢晒张嘅 Block 先生，唔该晒。 广东歌有广东歌好听，国语歌呢有国语歌好听，一句金句意思呢就是 Leon 唱什么歌都好听，是吗？ 是啊。好，唔该晒，拜拜。 广东歌有广东歌好听，国语歌有国语歌好听，这个金句意思呢是 Leon 唱什么歌都好听，是吗？ 老公啊，走了啊，那些人。你是不是痴的？ 你国语歌？你讲一次。你国语歌？好，我要唱广东歌。广东歌是广东歌好听的，国语歌是国语歌好听的。香港就是一个咁多种唔同语言嘅都有人听歌嘅地方。 悬崖越若太深，就放手让我走，苦恋拖得太久，让我默默退后，不想到跌下去，一边应该放手，睁不开我让我出手，你不必担忧，如有罪疚都交在我手。 又有猛料了喔，阿 Pat。 是啊，好开心啊。 是啊，阿 Pat 啊， 是 香港娱乐圈呢真是乜都有喔，阿 Pat 啊。 是啊，阿 Pat。 是啊，阿 Pat 啊，有郭心琪同爸爸嘅朋友去买母亲节礼物啦。 是啊， 仲有杜德伟嗰盒带啦，好啊 Pat。 真係乜都有好啊 Pat。 是啊 Pat。 唔知呢个你又点睇呢？吓， 阿 Pat 啊，边一个啊？阿 Pat 边一个啊？ 就係佢哋啊。 KERAM Graham， 由 Couple Renee 同埋一个唔知咩组成嘅 Grammy。 係啊，三四岁五岁係啊，三岁四岁五岁小朋友组成嘅 Claim， 香港嘅娱乐圈你话系咪真系 乜都有呢？ 哇，我最尾个最尾个太亮，一齐讲乜都有，你唔亮死啦，即系打冷震，一二三，乜都有， 乜都有啊，真系。 三人女子组合 Claim 日前出席一个公开场合，表示对政府考虑征征收受税咧，表示非常不满。 人女子组合 Claim 日前出席一个公开场合，表示对政府考虑增征呢个销售税表示非常不满嘅噃。 我系 Capo， 我系 Capo， 我系 Vanny， 要讲国语噶。 我系队长嚟嘅。我话唔使就唔使，你唔好同我唔讲咁多嘢。 如果你唔讲国语咧，无线会告爆你噶。 我系唔中意讲。收税呢单嘢 系招售税啊！ 我想借你咁多下啊！ 我提上啦！ 我想借你咁多下啊！而家，我系队长嚟，你一用支魔法棒掂你个头，你就唔想讲嘢。我而家攞支魔法棒出嚟， 你边度有支魔法棒嘅？ 呢支咪魔法棒？ 哦， 唔准讲嘢。Shut your big mouth up！ 政府今次征收销售税咧，其实唔好嘅。 你讲嘢都冇 point 嘅。 一用魔术棒，你仲咁多嘢？我想知你讲咁多嘢，我想知你俾意见我啊！而家做紧货品，你想唔想俾意见啊？我几时叫你俾意见啊？我冇叫你俾意见，你俾咩意见啊？ 部机踢住你脚。 我等你细细声同你讲，你唔好以为我唔够我，我细细声都同你好话。 好，跟埋啊！ 我总之叫你收声，你就收声。 老姐，我要斗法啦！ 我咪话佢啦，我叫咗你收声啦！我队长，你够胆啦！你够胆先应变嚟嗰啲性感相啊！够胆先应，够胆先啊！够胆先啊！我就好破坏晒我哋。我哋 Karimi 嘅形象， 你听我讲埋啲，其实你本来都有份影嘅。 吓？ 我同你其实都咧有份影嘅，不过咧，我谂你自己都知咩事咯，所以到最后咪得我一个影咯。 系咩事咧？你讲嘢系咪有骨咧？我想问。 到啦。 咩冇啊？系咩事最后得翻你一个人咧？你头先嗰句说话咩意思咧？ 我谂你自己都知咩事咯。 我会唔会有一日靓过你啊？你觉得？真心嘅，真心话。 真心啊？ 魔镜，魔镜，真心嘅。 你收埋啲蛋先。 我会唔会有一日靓过你？ 嗯，我谂唔会啦。哎呀， 我会唔会有一日靓过你？ 下一世啊！ Oh I Love 電視台再見你，拜拜。 世界像是歌大壞。